啊、 哦所以说最好的体现两个人开心的方式就是把它整得非常浪漫。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浪漫梦想者实力筑梦师，我们将会在一会儿呢邀请到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婚礼策划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婚礼上面一些事情。那今天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有点冷，这零下12度到2度。 是的，我觉得至少吧，每一次一来降温呢，代表着空气是会好一些， 是好一些的。 当然了，这个现在我呢属于这个不太这个易 生病的患者， 对耐寒的体质，目前哈，就是我感觉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真的是如沐春风，感觉提前开始了假期，已经到南方度假了 啊， 想住在直播间里了。 是的，所以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还是很适宜的哈。 是的， 那这个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的天气是零下12度到零下2度，天气有点凉。然后为了不像大家不要像子昂这样呢，这个拖着病区来上班呢，然后这个要注意身体，要注意保暖哈。那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是59，然后也可以大家出门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戴个防霾口罩啊，怎么样的 怎么说呢，适合大家户外出行，而且呢能见度也比较好，适合大家呢开车去出游啊。虽然说已经是最后一天的小假期了，当然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呢路面肯定是要结冰的、今天是冰点了以下了嘛， 对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哈。 那我们在这个请到我们的嘉宾来之前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2018年的全民健身北京纪录挑战赛年度总决赛来到了地坛体育馆，然后也是刚刚结束哈。 是的，这一次我们都说全民健身哈，它又有比赛，是有哪些项目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北京市民们经常能看到的、能见到的、能参与到的项目啊。比如说呢，有这个1分钟空竹抛高跳绳项目啊，将空竹和跳绳两个项目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完美结合，四名小学生啊和四名平时练习这个空竹的成人是展开了对抗哈，最终呢是来自这个通州的马乐小朋友创造了1分钟空竹抛高跳绳63个的年度记录。 哦，这抛空竹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如果说不是练过两下的，你想去把这个空竹抛起来然后再接住，还让它保持这个正常的转动就很难了， 你还得跳着跳绳。 是，也就是说这个绳啊既是要抖空竹又要跳 就是你把空竹啪抖上去之后把绳甩一下然后来跳一下。 而且我觉得这甩啊得甩高点、这样的话能不止跳一下 可以多跳两下。 是的， 那不仅是有这个抛空竹跳绳的这个项目啊，同时还有连续的引体向上项目，挑战人体的力量与体能极限。本次比赛呢一律采取这个正卧的姿势，并且禁止使用辅助动作，比如说这个撑一下然后晃一下这样的这些辅助。 作为这种经常在引体向上中找一些诀窍的我 对对对，然后是禁止的哈。最终呢是曾经是职业运动员的美女健身教练张雪以26个的成绩创造了年度引体向上的北京纪录。没想到是一位姑娘。 是的， 正卧的这个姿势还是很难的，就是这样是反卧，这样是正卧。 看来雨薇有了解。 这个 能做多少个呀？ 我可能一个都上不去 理论家。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较我们现在说的可能都是平时我们在健身房或者说在街边都能做的哈，还有很多这个很酷炫的极限一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 BMX 小轮车啊，这个有这个 BMX 小轮车跳高的一个记录是由北京极限队的李明阳创造，是骑着小轮车越过了88厘米高的横杆。这个可真的是挑战极限了， 88厘米的横杆相当于 两个 我好奇怪， 有点过分了， 突然有一来了两个我的天，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一个 也很高了， 1.72米的雨薇， 骑着小轮车这个运动极限啊。那不仅有这个小轮车跳高啊，同时还有这个船舰踢毽子的这个项目。 对，这个可是咱们北京的这个 各大公园经常可以见到的 经典项目了。 这个是4人船踢毽项目呢，是一场复仇大战。在2017年度总决赛的第2名呢是卷土重来，向冠军队伍发起了挑战。最终呢，2017年队伍的这个冠军队伍的孙海燕队伍以2分钟223个的成绩蝉联了冠军，并且打破了去年由自己创造的记录，就是人家还是冠军。 对，这也是 守擂成功了。 哎，对，虽然你来发起挑战，但是我还是冠军。哎， 是的， 没有办法。 还有一项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最后一项挑战呢，是这个北京纪录赛事的这个经典项目，5米折返跑。我们都知道这个上过体育课的同学们啊，应该都知道折返跑肯定是挺累的。 是的。 啊，但是五米折返跑还是门槛低了 挺费劲的、 门槛是低了一点 对对对 啊，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就不多了。看看这个五米折返跑啊，最终是来自顺义的李世纪以26秒31的成绩创造了本项目2018年度的北京纪录啊。 是的。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关于我们最近在北京这个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叫全民健身北京纪录。那我们也是提倡各位朋友呢，能够通过这些健身啊这些活动，然后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健身行列当中，然后能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一些。 是的， 是的。同时呢，我们请那个子昂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 哎，是的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一直播和我们来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车上呢，当然就可以选择 FM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家里或者说网络比较好的地方，或者说今天啊刚刚月初刚交了话费啊，这个 WiFi 没有，但是 4G 流量不差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里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视频互动哈。 是的。那刚刚给大家说完了这些收听收看方式之后呢，然后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然后有空的话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接下来我们就给您一段时间拿出手机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一会儿一小会接着聊。I will reach, I will fly until I'm breaking out my cage like a bird in the night. I know I'm changing, I know I'm changing it 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a thousand lives, then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说 好的，在这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这个 Possible 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位婚礼筑梦师，我们的实力筑梦师、浪漫梦想者，已经坐到了我们的嘉宾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明星婚礼策划师，美国高盛金国基金的委培，策划了陆川和蝴蝶、沙溢、胡可、钟丽缇等人的婚礼。与北京卫视《我们结婚吧》合作策划了这个里面的一些环节，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叫做胡静文。我们首先请胡静文，静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好时光的幕后匠人静文。 是的，美好时光的幕后匠人。其实我们在刚开始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聊过，说什么是浪漫，就是说浪漫就要谈恋爱嘛，谈恋爱之后就要步入婚礼的这个殿堂嘛。那婚礼的殿堂一定是要给人一种就是印象深刻，在至少在女生心里想一定要是一种这辈子都难忘的一种情况，他会这样。那其实静文已经策划了很多很多场婚礼了。那在你策划的这么多场婚礼当中，你认为哪一场婚礼可以说是最贴近你梦想当中的那种婚礼呢？ 其实我们策划的每一场婚礼，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最美好的 moment， 时光去进行策划。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哪一场是你最喜欢的，哪一场你觉得是最浪漫的。但是作为这个就是美好时光的这个一手缔造者，其实每一场感觉都是我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是每一场里面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浪漫的时刻。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婚礼来讲，我觉得最浪漫的一个时刻就是新郎新娘他们两个人誓言的时候。每对新人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誓言。有些誓言呢可能是会借鉴一些诗词歌赋。有些誓言呢可能听上去非常的直白，比方说谢谢老婆，你一手策划了这场婚礼，我最近特别特别忙，所以所有琐碎的事情都是你在操持。给了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光，可能简简单单一句话就会触动到我们的这个内心。然后如果说到亲情，那在婚礼中其实很多时候亲情也会体现出特别浪漫的这一个氛围。我就经历过一场婚礼，就是新郎新娘在舞台上亲自感谢自己的爷爷奶奶。那一刻其实很让人动容。就是可能我们会经常对自己的伴侣说我爱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表达我爱你。 是的， 但对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这种隔辈的亲人其实很少去表达。所以其实在婚礼中这个浪漫的时刻，可能在亲情、友情、爱情里面都会有不同片刻的这种体现。 其实在婚礼当中，我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容易出泪点。是泪点是什么呢？就是亲人、老人，然后这些点。然后每次参加婚礼必哭的一个点就是真的是必哭，就是父亲牵着女儿的手然后送到这个新郎身边的这一刻，我是必然会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总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好像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心头肉就送给别人，送到别人手中了。这是一种。 是，确实虽然说我没有女儿。 你还没结婚吗？ 对，但是我曾经把我养的一只猫送走过。 那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哈。当然了，我相信就是说怎么说呢，自己的宝贝啊。就是并不是说我觉得啊，这个未来女儿的这个老公啊不会爱她，而是说自己的宝贝永远是觉得自己给的才是最好的。就总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给她最好的这个爱了。那最关键的是我还能给谁呢，对吧？对于父亲和女儿这个爱来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令人动容的一个时刻。 是的是的，反正每次的这个时候都是让人特别动容的时候啊。我们这边也是静文带来了一些照片啊。然后是之前自己策划过的一些婚礼的图片，我们可以从这里看一下啊。这张照片它是，这应该是在一个海边。 对，这场是在巴厘岛。因为现在这个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一个高的大背 背景之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愿意选择这个海外目的地婚礼，多数选择的比方说像巴厘岛呀、普吉岛呀，就又免签，然后 风景还不错， 对，风景又很美，而且飞行时间也很短，相对比较短。这是我们在巴厘岛的一场婚礼，这是在三亚。 哦，这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然后这一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可能在传统的婚礼意义上，大家都觉得婚礼应该是红色的、粉色的。 对 对, 对, 对，这是这对新人他们的这个就是想法就很超前，他们就想要一场纯白色的婚礼。 其实我觉得很配啊，因为你看那张图片啊，这个天空它是一个白天白云的一个状态。 对，是 我不知道这个是后期的效果吗，还是当时海上正好是有一个多云的天气呢？ 对，哎，我觉得你很专业。你是我们办个婚礼人吗？对，那一天其实天气天空是稍微有点阴的 啊， 所以才能出现这么就感觉海天一色全部是白色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气球和衣服的感觉都是融为一体的， 是 的，是 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来参加婚礼的这些嘉宾们，他们也都穿着就是很正式的一些衣服， 是的， 也很符合我们这场婚礼的主题。 对，其实现在我们在策划婚礼的时候哈，不是简单的就策划一下现场的我们什么配色，我们用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风格。其实现在我们在策划婚礼的时候，也会帮助新人去要求嘉宾，你需要有一些就是温馨小的提示给到客人们，比方说你要穿一个什么样的服装，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或者策划的氛围更加能融合，然后你在现场要有什么样的注意，比方说现在在国内其实很多酒店都不能吸烟嘛， 是的， 就会在这个请柬上有个温馨提示，然后会给到比方说又例如像这种我们要去海外办婚礼，可能会有天气上气温的这种温差，那也会在温馨提示上面做一个标注啊，大家要穿一个什么样子的服装，可以御寒或者是要防晒，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提示哈。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就是尤其国内的婚礼可能像北京这些相对较大一点的一线城市的可能婚礼上面比较文明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就是很少出现，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就是看网上有很多什么婚闹啊、闹伴娘啊、闹新郎新娘，包括新郎这个父母的这些情况，其实对于可能就是对于婚礼这个策划师来说，这个团队来讲的话，其实这样的现象出现是很不愿意看到的，是吧？ 对，我们总觉得一场婚礼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现场的布置也好，然后包括吃什么也好，其实这些都是锦上添花。 是的， 真正婚礼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大家一起去见证分享这份承诺。然后宾主尽欢才是婚礼最好的一个效果， 是的， 而不是说我这场婚礼砸了有几十万上百万，我觉得就是一场特别完美的婚礼。宾主尽欢其实才是最好的婚礼。那如果以这样意义为核心我们去策划婚礼的话，那任何比方说哗众取宠啊，或者是有任何让大家觉得尴尬为难呀，这些环节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就对于婚礼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没错， 我们刚才也是讲了一些其中的一场婚礼啊，我刚才说还有一个是在三亚办的婚礼。 对，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的。 所有有少女心的新娘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对，我没想到我还居然还有少女心。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在海边，当然还有草坪啊。 对，这场婚礼的配色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跟也是跟常规的婚礼有很大的区别。 对的， 因为现在的新人也是他在婚礼的这个视觉追求上越来越渴求这种艺术化。 是的， 就是他不是希望是别人有我也要有。就我在2007年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新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哎，你看别人是白色和绿色沙曼的婚礼，我也要这样子的婚礼。但现在的新人的想法是，我一定要要不一样的婚礼。 是的，是的。 那这样不一样的婚礼，他们就会有很多，比方说他们看画展、看艺术展，然后或者是从一些流行趋势里面去抓一些元素，然后我们策划到婚礼中。所以刚刚那场婚礼的整个的配色，其实他用了一点这种灰色调， 蓝灰色， 对对，然后蓝灰、紫灰这样子很，也是很大胆的这种配色，然后来做了这场婚礼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确实随着我们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啊，感觉现在年轻人或者说新人们在策划自己的婚礼的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很多想法。 对， 是 的， 是 没有说一定要大红大黄，或者说就按这个模板来。 对， 我前段时间还在就是网上看到过有新娘穿着黑色的婚纱，很酷。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家的这种思想上的改变，慢慢的都不一样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要追求不同点了，而不是说趋于一些同样的一些东西。我们看这张图片，也是刚才的那个婚礼的其中的一 张。这是它的一个甜品区域，然后就其实这个甜品台造价不是非常高了， 对， 就我们用的是酒店常规他们的桌子，然后我们定制了一些桌布盖上去，然后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甜品台我们做了一些层次的变化， 是的， 包括跟后面的这个椰子树的景，我们还用纱幔做了一些这种过渡，让它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景观。 这也是其中的一种。 我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 我也没有，我现在全在酒店里面。 那你们俩谁先结婚？可以参加 办成这样 的， 对， 结先结婚就可以办成这样的。 再次也提醒我和雨薇的这个朋友们， 朋友们，对对对，然后到时候参加 应该不高，红包应该多准备一些。 参加婚礼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正装啥的都穿上哈。这场是在一个酒店里吗？这是， 对，这其实是在一个酒店里面，但是这对新人他们很渴求这个大森林的感觉，因为新娘是美食达人算是一个非常还挺在微博上还有着众多粉丝的一个这个美食达人，所以他当时的婚礼呢，他就希望一切自然，他不喜欢太造作的东西，都这是他的甜品台，就能看出跟前面的甜品台完全两种风格。对，因为我们这场婚礼所有的元素都是以可食的食材为主的，包括它的花艺里面会有薄荷叶，然后大葱花，对，都是取自于这个就是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面包、甜点、西点之类的。 这个也是是吗？ 对，这个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整个的它旁边左手那个，你们猜是什么？ 糖吧，喜糖。我看上字儿了， 我又说又一个专业人士。 这是甜味的水果还是做成水果形状的糖呢？ 喜糖， 对，这是做成水果形状的喜糖，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卷。就很像冰淇淋卷， 对对对， 对，然后上面插的都是鲜花，那个就是新鲜的一些植物，然后里面都放了一些小的一些糖果， 这是其中那种。这个好浪漫， 这个夜场了哈， 这个是海底世界的感觉， 对，这是这也是来自这是钟丽缇前年的一场婚礼，然后这场婚礼当时我们其实这三场，我们四场，我们就能看出不同的新人，不同的性格。 是的， 对，他就很喜欢这种很浪漫海底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就营造了一个海底世界。然后这是另外一场婚礼， 这是另外一场。 对， 我们看先看钟丽缇的这场， 对， 他的这个是他的甜品台是吧？ 对，这是他的甜品台，这个一看造价就会比较高。 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用泡雕，就是一种材质，专门做了一个贝壳的一个这种形状，将甜品呢就融入到这个贝壳里面，其实就是将所有甜蜜和所有的这种让人觉得很愉悦感的这种美食，它其实都是很珍贵的珍珠，都是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 不管哪个甜品台我都挺想去吃的。 你是金牛座吗？ 倒不是吧。 他这个婚礼的整场布置就是以海底世界为一个基调的是吧？ 对，是的。所以其实他的这张照片的三分之二前景其实是它的T台， 对， 是T台啊。T台的是玻璃T台，下面其实可以隐隐绰绰的看到，我们用鲜花呀，还有一些泡雕，做了一些这个 鱼。是真的景啊？ 对，是真的景，然后做了一个海底世界的一个景在T台下面。 我以为是就是， 我以为是天花板的倒影。 不，我以为是就是底下有那个 LED 屏那样子的，放的图片什么的。 明白，这是真的是用鲜花还有泡雕做的一个这种T台下的打 底，这确实是用心了。 那像类似于这样的一场，就是这种的场的布置的话， 你是要说多少钱吗？ 多少钱我就不问了，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这一场婚礼我们造景了三天三夜， 就光布景就用了三天三夜。 对对对，前期筹备也有小半年多， 半年多的筹备时间。 对对对， 我的天哪！ 其实好多新人都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 就是说呀，婚礼要用半年多的时间吗？但因为现在好多资源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紧俏的。 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这个不小心聊过了时间哈，然后忘记广告了，然后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嗯，那刚刚这个静文啊，还在给我们讲这个大概的耗时是多长时间，然后就被我给打断了，特别其实特别不好意思啊。那静文，你接着说，接着说。嗯， 好呀，好呀。 对对对， 就是其实整场的那场婚礼，我们的布置是用了3天，三天三夜，然后整个的筹备是半年的时间。 对对对， 对，好多新人其实就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新人，他可能婚礼还有一个月了，然后过来跟我们说，静文啊，我们婚礼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你就给我们10天，我们也能策划一场婚礼。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成你所想的， 嗯， 确实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筹备。 是的， 其实时间越多，那对于新人和我们来讲，我们可选择的这些元素啊， 嗯， 或者供应商啊，或者资源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充沛的时间去选择。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现在其实不论是在北京啊还是海外，很多资源都特别有限。 嗯， 看上去婚礼行业蒸蒸日上，但是好的资源或者是你所喜欢的那一款， 嗯， 还是比较有限的。 嗯， 所以早一点去，比方说预定场地啊，预定这个摄影摄像啊，或者早一点你去选择自己的婚纱礼服啊， 嗯，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 嗯，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新人在筹备婚礼，最少也要保证有半年的时间，去准备。 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大家都就比较心浮气躁，可能而且闪婚的人特别多， 还有奉子成婚的、 就是。对对对，就是，妈呀，怎么办呀？感觉下个月就一定要结婚的这样情况很多。 对对对，嗯， 就是时间比较赶。 对、 啊、 对是 对， 然后就很少有说就是我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就是准备我的婚礼或者怎么样的。 对，其实也能理解，因为、嗯、我做婚礼已经11年了嘛。 哦。 但是其实在这11年里面，我能意识到，其实像我们80后啊，嗯、或者90后，有可能我们其实都是整个家族第一代这么办婚礼的。 是的。 啊、爸爸妈妈那时候可能就是一堆人一起 酒席嘛。 嗯。对，只要吃个饭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去选场地，我们要策划主题。 嗯、 然后可能我爸妈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还要灯光舞美花艺做演出吗？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可能我们还要安排好这个来宾的这个座位、 嗯、 他跟谁坐，然后什么样的喜糖，什么样的回礼，什么样的环节、 嗯、 所以可能现在很多办婚礼的这些千禧年代的这些新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办婚礼、 嗯、 他也不知道这个婚礼过程中间哪些对于他是重要的、 嗯、 哪些是不重要的、 嗯 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这种手忙脚乱的这种状态。 是的，其实在婚礼上，我觉得目前我参加过的这些婚礼啊，就是大家就来了就吃完就走的这种、啊、 对， 然后可能有几个环节很感人了，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嗯、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的手边的时候、 嗯、 然后说誓词的时候，感谢父母的时候，这些比较感人的时候，然后其他的时候就大家就是在吃，然后在喝，在看表演。 对， 然后就其实很多就这种真正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的部分其实并不多。 对， 嗯，我觉得这跟前期的这个沟通也是有很大关系 的。是 的， 是的。对，一个是新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嗯， 然后包括婚礼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嗯，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婚礼的从业人员， 嗯， 很多其实也是对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明确的，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婚礼多数都是舶来的流程， 嗯， 没错， 就像都是西方教堂式的这些环节， 是的， 并没有， 只不过把教堂的内容、嗯、搬到了外面， 对， 没有了牧师， 对，没有了牧师，没有了宗教这种概念、 嗯、 但是其实你像穿白色婚纱，其实也是西方的习俗， 是的， 对吧，中国人其实是要穿龙凤褂， 嗯， 穿这种红色的这 对 这种喜庆 的 服饰，的，然后你像把父亲带女儿出场，其实这也是西方的流程里面的、 哦、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就是大家会去喜欢西式的环节，是因为西式的环节比较简练， 嗯， 中式的环节它其实是比较繁荣比较多， 嗯， 然后可能在这个实话讲成本也要比西式的婚礼要更高，嗯，然后 首先这轿子你哪来呢 抬轿 还得有八个 人 去抬 轿的， 对, 对， 所以可能在西式的婚礼环节会更好的流行， 嗯、 但是呢既然是舶来的，其实我们在策划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给新人一些建议、 嗯、 你比方说像稻香槟塔 嗯， 这个环节中国人就没有 toast 干杯、 嗯、 这样子的一些习俗，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了倒香槟塔去倒这个香槟塔， 嗯， 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中间 啊、 你就像父亲带女儿出场，它有一个仪式感， 是的， 从这一刻开始女儿就已经是离开爸爸的这个保护， 嗯、 要组成一个 交给另 一 个男人的手中， 对，它是有仪式感有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保留、 嗯、 但是像倒香槟塔呀，然后包括切蛋糕啊、 嗯、 如果我们不能赋予它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种环节其实我们可以不要， 嗯 嗯，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看就是从婚礼的根基上是、 嗯，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还是请了20桌人， 嗯， 然后呢大家一起到这个香槟塔，一桌能分几杯呀、啊、就是切这个蛋糕，就是 一桌能分几块啊， 是关键是大家来吃这个婚礼的这个婚宴的、 嗯、 对吧，在乎这个蛋糕吗？不在乎，但是你像、 嗯、 比如说我们说刚才看了有这个当时我们在草坪婚礼的时候啊，或者说海滩婚礼的时候，但是没有这大圆桌的，对吧， 是 就只有甜品台、 嗯、 那这个时候呢哎，推上来一个蛋糕车，对吧、 嗯、 大家一切蛋糕啊，把蛋糕吃了，这个时候就有的吃，对不对、 嗯、 啊，一人拿一杯香槟，对吧，咱们也没有大圆桌，就是拿着香 香槟，互相站着聊天，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看啊，这个到底从根基上是接受了哪种模式的婚礼。 对，是。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正在转变的时刻，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我身边也有年轻人哈，就是我的同学或者朋友在结婚或者筹备婚礼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比较传统的方式，虽然说呢也有很多新的仪式啊，但是呢其实整个的模式还是这样的，酒店大堂一起大家吃个饭这样的形式。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童年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建立这个婚姻爱情的这个过往的时候， 概念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就是建造这种的酒店大堂大圆桌这样的形式。那我觉得随着这样的，就像这个静文这样的设计出来的美好的婚礼啊，更加的简练的，或者说更加的创新的有新意的婚礼，走入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大家会觉得哦，原来这样结婚也很棒。甚至呢说我们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可能以前觉得哎呀，这不得办个酒席吗？对吧？后来发现哎，这么办好像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闪光点的。 是的 是的，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新颖的婚礼形式出现。 是的， 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婚礼啊，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看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个星光熠熠的这个， 哇， 这个，对，这是我们今年很骄傲的一场婚礼， 城堡一样的。 其实这场就我们， 这是哪个明星呢？ 这个不是，其实我们并不是，我一直都觉得我所有的新人都是我们的明星， 这个 人 都 有爱情的点，对对对，这是那这一场的一个细节， 对，看那个 摆台的一个细节， 对，这个有点哈利波特的意味啊。 这是城堡，浪漫的城堡。 这对新人我们当时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新人哈，其实我们店里没有一个沙发，我们一次只接待一对客人，所有的新人坐在那个沙发上都会跟我们说共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第一次结婚，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婚礼。对， 他都是第一次， 真的没有第二次来 的。可能有第二次，他也没有之前办过这样的婚礼。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去挖掘新人他想要什么。这对新人他们很年轻，然后也很有颜值，当然也非常的在自己的行业这个事业里面也很有这个建树。然后当时聊的时候呢，新娘就提了一点，说我特别喜欢鹿。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会观察新人，包括观察他们的微博朋友圈，然后跟他们聊天，聊他们的故事，然后他的那个签名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林 深实践路， 对，林深实践路，海蓝 实践 路， 是你吧？行业的精英， 对 吧？颜值很高。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路对于他们的这个概念特别的深，然后再加上的 dear， 其实在英文里面它有个谐音，就是亲爱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以这个路的元素作为这场婚礼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就有了这场森林的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所喜欢的森林跟刚才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场 绿色的小清新的森林， 对对对，完全是两种森林，他们喜欢 是那种欧式一些的， 对，有欧式一些 丹麦童话风格里的那种， 对对，然后就很有那一种女王， 哎，神秘的那种感觉， 对，神秘的感觉， 很高贵感觉， 对，所以就有了这一场这种风格的一个设计。 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华丽。 这个天花板是有多高啊？ 这个天花板差不多有5-6米吧。当然这个也跟摄影老师的技术有关。 这个动身拍得很高啊。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每一场婚礼摄影师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取的这个角度以及他们去捕捉这个婚礼的这个细节的瞬间，其实会把我们的婚礼以不同的这种方式呈现到大家的视觉里面。 这两个座位就是 这是新郎新娘坐的椅子，我们专门做了一些特殊的这个椅子的这个准备，包括装饰，然后摄影老师也很有才，把它搬到了舞台上。 这个是刚才说的一个， 对， 就是、 这是新郎的餐盘，所以你看我们中间做了 groom 的一个瓷盘，然后做一下他的这个名签，旁边是一份报纸，然后这个报纸是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还有 这个东西 介绍，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来宾可能到的会比较早嘛， 他俩咋认识的？ 大家到早了可能没什么事干，所以就可以准备一个报纸，他们可以看，哎，这场婚礼的流程是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个音乐？布置的设计的灵感来自于哪里？也让来宾更多的去体验到这场婚礼里面跟新人相关的这些 对这些交集。 嗯，我觉得这场就是像这种的这种程度的婚礼，大概办了多长时间呢？就是 这场婚礼筹备其实快有小一年了。他们应该是去年、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走进我们店里面，坐在那个沙发上的，然后是今年的九月底办的这场婚礼。 我觉得是这种的这种程度的婚礼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梦想当中的婚礼了。 对， 嗯，而且我觉得确实很贴心，就是他在这个报纸这样的装饰上、加了这样的资料，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说请了很多亲朋好友的话、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的了解这样的婚礼的流程、或者说习惯这样的风格、那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去，他很多的这个细节他不懂是什么意思、对吧，这个新人肯定都看在眼里，对吧，因为这是我们喜欢的风格。哎，可能这个来到访的这个观众们可能觉得啊、我不太了解这个装饰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看了这个说明以后就能更好的沉浸其中。那、我觉得就达到了刚才静文说的，就是说无论是主还是客、都能快乐。 是的，而且在请柬上面也会有一些小提示，这也是非常贴心的地方。我们再来看这个，哎呀，这个是 这场婚礼啊、很早了。 这两个人是不是喜欢音乐呢？ 像音乐厅是吧？ 是的， 好眼力， 真的、 这场婚礼呢是也跟音乐有点关系。然后这场婚礼其实我们很早了，是一四年在济南的一场婚礼、新娘一直都是留学海外、所以她其实特别希望有一场比较神圣教堂感很强的婚礼、 看到有管风琴的元素。 对然后因为但是呢又是比较传统嘛，因为像很多其实家长如果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们还是希望在宴会厅里面一定要 把真的把自己的这个家长拉到教堂这个大长凳上。 对，而且呢其实很多的家长的想法还是，我既然办婚礼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全请来。因为请谁都不合适，因为这中国的礼数。 是的， 对，所以他们婚礼将近有800人，但是新娘的 800人，我的妈，80桌。 对， 桌有点小， 10个人一桌嘛，正常的标准 是 10人一桌。 天哪， 80桌。是的， 那这厅也够大的。 宴会厅我们坐下了50桌，然后还有30桌移到旁边的小厅，然后进行现场直播。 我的天哪。 对，然后新人就，但是新娘还是有这个梦嘛，还是想有教堂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教堂做了改良的一个设计，然后中间是一个这种有教堂形状的一个这样尖顶的一个 对 一个元素的布置，然后两侧其实还有一定的功能性，因为它是5月17号的婚礼，他的婚纱的裙摆长1.7米，然后他有17对伴郎伴娘， 藏着伴郎伴娘。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侧就两个板子中间的这个区域，其实都是站着伴郎伴娘，就可以让伴郎伴娘每一个人都露出来，而不是一锅蜂的都堆积在舞台的两侧。 对，所以其实后面的那两边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可以站在那一块。所以两侧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那两侧其实是用管风琴的那个元素做出来了两个这样子的一个装置性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我感觉每一场这个婚礼都设计得很有新意啊。这边还有别的，我们看这个是森林的这个。 对，这一场是我们在巴厘岛，这也是一场特别森系的婚礼啊。这是在三亚。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很多的年轻人哈，就很多比较年轻的新人，他们会特别喜欢纯粹的这种就是用植物去做的装饰的婚礼。 就是即使是都一样的森林的这个风格，但 是 它是会有不一样的点。你看有的是这个这种比较偏三亚，就是这种椰子树啊、棕叶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完全小清新的这种森系，然后还有这个是又是那种比较公主的甜美的那种。 对，其实这个比较美式田园一些。 是的。 然后 植物更多了。 对，而且这场婚礼我们全部用木桩、木头这些的一些装饰，然后来就是布置的它的整个的现场。 那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的这个静文他们的团队策划过的一些婚礼哈。 是。 那我们先。 我有点愁了。 你愁了吗？ 这个作为没有结过婚的人，愁自己以后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呢？ 你是想象一下自己的婚礼的样子？ 目前还没得想象呀。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毕竟我还年轻，对吧？就是还是对婚礼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状态，它只是头脑当中的一种模糊的意识，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就是接下来的访谈部分我就很期待，就是说，确实静文刚才在说了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我们结合图片说了很多具体的婚礼哈，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新人上来以后啊，我喜欢什么我就说明白了，对吧，是有了结婚的打算和结婚的构想的。我很好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难题，就是真的没想法，能不能做出满意的这个感觉来哈，我很好奇他，我们接下来访谈部分应该也会去聊到啊，静文是如何从零到一百去这样进行一个婚礼的策划。 是的，那我们先来进一段这个静文的自己的这个访谈的视频，我们先看一下视频之后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怎么称呼你？ 老公，首先我特别想感谢你，你娶我，然后你帮我安排我的梦想的婚礼。我今天晚上站在这里，在你前面，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因为我终于找到真爱了。 我叫静文，我称自己为美好时光的幕后匠人，其实就是婚礼策划师。算一算呢，其实我入行已经第十年了。其实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到底婚礼策划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大总管，不论是设计、统筹，还有预算，整体婚礼项目的这个推进，包括很多突发的一些风险，其实都是由策划师来进行把控的。腰线好像偏下一些，我约一下他，2月14号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让他直接上身看一下。你进入这个行业，虽然刚开始做的都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但是又发现自己很喜欢。首先因为接触的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天天就听新人的爱情故事，然后到婚礼现场呢，又能看到美丽的鲜花、漂亮的场景，听到他们的誓言，都会让你觉得被幸福所包裹着。现在的婚礼大家开始追求这个新人的表达，因为毕竟婚礼是为了这对新人去办的。对于一个策划师来讲，我所有的客人都是我的明星，他们都在我的眼前发光，他们都在舞台上很真情的表达他们的爱，都感动我。比方说当父亲带着女儿出场，一步步的向面前的这个男人走去，然后父亲眼含泪光，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祝福和期待，然后把女儿的手交给另外一个男人，然后说一些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当你们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你们要去想你们对彼此的爱。还有就是新郎新娘他们两个人互说誓言的时候， 也许我没有国王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我会有骑士的精神，我一定会守护你。 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永远。 我发誓 I love you， 我爱你。 婚礼现场还有一次，就是奶奶90多了来参加她的婚礼，她在表达感谢的时候，她就情不自禁的就跪在了舞台上，对着台下的奶奶就开始磕头。她说我很开心今天我的奶奶能够来参加我的婚礼，因为她会觉得有老人在的婚礼是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奶奶从小带着她长大，然后又能见证她的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一刻大家都在说好想自己的奶奶。 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我会明显的发现他们婚礼前和婚礼后是两种状态，好像一场婚礼就给到一对新人一个蜕变的时间点，它作为一种仪式，它其实是在这一天要告诉所有人我们今天发生了改变。婚礼之后他们都不会认为那只是一个形式，他们会对生活的这种责任感和这种婚礼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会更抱有这种憧憬。一个好的婚礼并不是由金钱来决定的，那可能你跟着一帮朋友家里人找一个好一点的一个私密的一个餐厅，或者一个开心的你们喜欢的一个场地，你们依然这场婚礼可以很感动，可以很开心，只要有这一对新人在，有他们的朋友在，有他们的家人在，他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达到是一场非常好的婚礼。 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啊，就是让人看完之后就很感动。 是的， 对， 也是 好像看一个婚礼纪实一样。 没错，也是确实发现每一场婚礼都不简单。 对，每一场婚礼都不一样。就像我觉得在视频当中说到的，说婚礼，这个家不是讲礼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于所有的新人来讲，所有的步入殿堂的这些小夫妻来讲，或者老夫妻来讲，都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静雯，你这句话是你是总结出来的，还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行业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其实我们在每场婚礼中间我们也在受教。这句话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新娘的父亲在给他的就是女儿和女婿说寄语的时候表达的。我们经常会在婚礼上会听到很多特别感人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寄语。 确实可能父亲一路走过来发现确实可能男生更容易讲道理一些。 男生 是这个意思吗？好像不是吧。 我觉得其实还是女生更容易讲道理。 是吗？ 我觉得刚才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呢，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而里面有很多的非常感人的片段。那我们接下来就进一首歌，叫做要幸福啊，然后送给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缝补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要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生命的变化。

好了，在浪漫的音乐过后，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在这里呢要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收听呢就是您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不过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可视化的广播，就是说您可以在视频端看到我们的直播，所以您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击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在线上同步互动。 是的，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静文。刚才也是聊了很多关于婚礼的这个细节了啊，但都是具体的婚礼。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我们这看小片也能发现，就是每一个婚礼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而且呢，每一对新人的内心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一个事情啊，肯定是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么顺顺利利就做下来的。 是， 咱们就先说问题吧， 好， 对吧？咱们先把这个苦难的部分先动过去。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就是新人来策划婚礼，找你们策划婚礼，最常见的问题，你觉得一下就头疼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新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我是属于这种人的 啊，是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可能要结婚了，然后我要找一个婚礼策划，然后人家问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问你想要什么元素，我就不知道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套套路的。对，因为我们因为我自己已经接触过上千对新人了，然后真正参与进去也有400-500。对，所以我们会摸出一些规律，我们就会做一个这个婚礼的一个调查问卷，就是基本上我们问完这么多，比方说十几二十个问题之后，我们差不多就像这个老中医给患者把脉，我们就已经能够摸准他的脉象了。 就像微信上经常有那种小问卷，测试你是哪种性格。 对，有点像心理调查。你就像我们首先会对新人他们自身的这种成长背景做一个了解，他们的这个比方说他们的专业背景是什么，他们的职业背景是什么，然后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区域，然后他们的这个包括他们的兴趣爱好，你就像有些新人他比方说他比较喜欢这个迪士尼， 对， 那这样子其实已经带着浪漫童话的标签了。 对， 然后有些新人可能他比较喜欢赛车，喜欢这个哈雷，就很硬朗的。 对， 所以可能他就已经带上了这种比较豪放，然后比较工业风， 对， 然后比较叛逆这样的一些标签。然后我们还会对新人的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做一些了解，例如比方说在哪块见的面呀， 怎么认识的呀、 对，第一印象是什么呀，然后他们俩之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这个故事呀，有没有吵过架呀，对，然后包括他们两个人对于婚姻爱情未来的这个期许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会通过所有的这些问题然后整合出来，哎，这对新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婚礼，他的婚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包括我们觉得这场婚礼应该主要有哪些元素必须要有的，就好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场，就是那个就是在宴会厅里面的森系那场婚礼，新人是做美食的，那我们当时就定好了，首先森系是它的整体的一个 主题， 对，主基调，然后我们现场会用到一些，比方说就像薄荷叶呀、大葱花啊，还有一些什么油菜。就是蔬菜水果包括面包的法棒啊、西点呀、都是他婚礼主要的一些元素，这样子把基调定好了以后就可以进行策划和设计了。 我觉得这是就这么多年做下来的经验，就是即使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也能给你猜出来你想要什么。 是的、 就是了解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嘛，就是他们，我刚刚也不是说，就是从这个包括在刚才他们交流挑婚纱，甚至平时要一起吃饭，对吧， 对， 要更多的去聊天，就是像一个朋友一样去了解你，去发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呢还是那种无孔不入那种。我现在很少有人啊没事干翻翻这个朋友的朋友圈，翻到去年。没有， 我们一般会一直翻到他的这个朋友圈创建的那一天， 是吗？ 对， 那千万就是大家如果那个要找婚礼策划师，千万不要把朋友圈设成三天可见。 对， 或者说你要是想这个找婚礼策划师的话，你那两天就得给他打开。 对， 对，刚刚说到说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其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新人他可能对于婚礼来讲，预算和他想期望的这个效果他没有概念。 对， 因为我们一直其实都很鼓励新人，就是比较坦诚的来跟我们沟通预算的问题。 嗯， 因为新人越直接的告诉我们他的预算是在多少，我们会越准确的帮他去把控这场婚礼的这个呈现效果与成本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很多新人呢，他会经常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他可能在网上看到一场哇好酷炫好浪漫的一场婚礼，但是可能呢他的预算呢可能只有一两万。然后呢他就拿了这张照片来找我们，然后说哎我就想要这场婚礼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尴尬。 对， 我们就会告诉新人说这场婚礼大概你看用了多少的这个布置，这个布置会耗多少工时，然后用什么样的材料，它这样子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那我们的预算可能就会存在问题。当然也会有一些新人呢，他的预算会很多，但他想要的东西却很简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帮客人去把这个预算往下去进行这个降低。 我还以为是帮客人想办法把这钱 我们是良心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靠口碑活到今天。 对，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新人呢，他可能因为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大家花钱肯定都会有一个预算的范围，没有谁会说啊我没有上限你就给我花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希望新人在婚礼的这个每一个项目的选择中，比方像花艺、灯光、舞美、摄影、摄像、化妆，包括酒席，所有项目的选择中有个侧重，而不是让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最好的，它就没有上不封顶了。 对， 所以呢就是在所有的婚礼的这些项目中间挑三项是自己最在乎的，在这三项里面去选，在预算范围内能达到最极致的这个选择，剩下的呢就是以这个预算的这个把控为主去选择，这样可以把预算很好的控制。那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一个新娘，她会特别在乎照片，因为她觉得照片是可以经常看 的， 对，而且可以传播给朋友发也会更方便。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会希望她在摄影老师上找一个最好或者是他最喜欢的风格，或者是跟他最聊得来的一个摄影团队，然后摄像上呢就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能记录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样子把所有的预算侧重在他最在乎的那一个点上。 一般他们选择的在乎的点会是什么呢？ 经常新娘呢一般会是这个布置，然后摄影，然后化妆。 对，这个我就知道肯定会有化妆的。 对，会选这三点。那对于新郎来讲呢，他会比方现场的这个一个是布置，然后还有酒席的吃， 对， 就是菜品，是新郎会比较在意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菜品，其实跟现在我们大家的大部分人的普遍想法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现在就是可能有的人比较这个黑暗面的想法，就是你的婚礼办得这么华丽，办得这么好，但是你酒席的菜不怎么地，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中国人的习俗，就我们一说参加婚礼，就从小我都听我爸妈跟我 说，吃酒席， 对，周末了我要去吃酒席。 对， 所以吃还是在就是国人的我们的这个意识层面里面它是排第一的。 是的， 所以我们能主家能不能给宾客呈现一个特别好的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尤其像我们，如果说比我们稍长几岁的这些人办婚礼的时候，他们可能考虑的一个点并不是说说这个婚礼多么多么的能够达到我的期望，而是说这个婚礼能够达到家人的期望， 对， 达到这些亲朋好友们的期望，觉得你这个酒席不错，场地不错， 对， 怎么样的。 就是在上一时段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固有的想法。 婚礼呢涉及到是一个整个家庭甚至说整个家族的一个大事儿。 对， 所以说呢就肯定是涉及到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满意的问题。 对， 所以说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哈，有请嘉宾来给我们讲一讲，说那如何能达到一个既有新人又满意，而且还是新人是那种真的特别开心啊，没有就是遗憾的那种，还能让这个长辈一些的啊，传统观念深一些的，不是很这个习惯新式婚礼的长辈也能接受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婚礼策划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家庭调解员，调解新娘和新郎的关系，调解小两口和父母的关系，然后甚至还有七大叔八大姨的关系。对，其实其实婚礼我觉得对作为就是刚进入家庭婚姻的新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们第一次要直面很多关系的一个这个协调， 请谁不请谁的， 对， 怎么发请柬， 是的是的，包括比方说如果这场婚礼的预算是男方出或者父母出，那可能作为这个新娘或者只是参与的那一方，他就要协调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关系。那我们在跟新人的沟通中呢，我们其实每对新人我们都会比较直接的告诉他们，就是我们希望就作为我们策划，我们希望在婚礼策划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的父母亲有一个深度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他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策划案可以比较全面的跟他的父母亲提前沟通一下。其实这几年还好，就这些现象，因为我们在2007年刚做婚礼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才是就是意识层面冲突最明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新人都不想做红色婚礼，都想做西式婚礼。 对， 西式婚礼的代表就是白色和绿色， 对， 所以很多老人是没法接受的。我们就有过在婚礼现场的时候，马上要婚礼开始了，然后奶奶到了婚礼现场一看白绿色，说不行，这个婚礼没法办了，一定要换成红的。然后我们又赶快从库房里面调一些红色的纱幔来进行重新的点缀。但是现在的一些老人其实他们也会给到晚辈很大的空间，觉得这个婚礼呢其实还是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开心快乐，所以在布置上面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参与。但是呢老人们会比较在意的点，一个就我们刚才聊的吃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嘉宾 礼节 一定要请谁，这个招待如何来招待，这都是老人比较会在乎 的。 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会建议新人一定要给到老人这样的空间，因为中国的婚礼和西方的婚礼是两种不同的，中国的婚礼是两家的结合， 是的， 两个大的家族的结合，西方人呢他们就是两个人，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美剧里面可能两个人直接一拉着手就私奔了， 对，走了， 一拉着手他们两个人就去哪一块找个牧师，然后一见着就结婚了。但中国人永远都是两个大的家庭， 是的，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其实为了考虑长辈的感受，或者是为了我们以后的这种家庭关系更和谐，还是要有适度的让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对于也是对于长辈的一个尊重， 是的，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在婚礼前新人和长辈有一个前期的沟通，就本来就前期就知道家长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双方能不能谈成一个协调，或者是双方各有一个让步，然后再来找策划师来进行策划。 一般遇到的问题更多一点的家长这边呢，就是可能这个请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们是怎么来的，怎么安排，怎么坐到什么位置， 坐什么地方，有没有为人招待 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叫内蒙那边的可能需要有带东一般的婚礼都会有吧， 对对对， 这么个角色。 我们在赤峰做过婚礼， 对对对 对，要有带东，而带东要上台， 这原来是内蒙的特色吗？ 对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也是 这样吗？ 然后要带东要上台，就是代替东家把这些亲朋好友们给安排好了， 对，是 这么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其他地方婚礼策划师的这个角色更像这是这个带东吧。 对，是其实现在婚礼策划师可能在早些年的时候他就有点像那个皮包公司的中介，倒买倒卖然后但是就是现在新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婚礼策划师有扮演宴会设计师的角色，也有像我们像整个就像个项目大管家， 对 啊，我们就是新人的任何的事情无孔不入的这个参与进去。 一般都包括哪些环节呢？ 其实首先从大的方向来讲，有这个宴会设计，主题策划，就是策划流程，策划配色，策划音乐，然后第三项呢其实就是项目管理，帮新人来把控什么时候该发请柬啦，你的婚纱什么时候要定啦，然后 就是在时间表上要帮新人卡好，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项目管理者， 是的， 然后包括风险的把控，就好比我们前两 两天去西安看了一个场地，然后那个场地呢是单独要做仪式，可是它挑高只有3米，整个宴会厅呢只能放下200多把椅子，但是新人的来宾有可能300多人，那这样子其实就是风险了，我们就要把这个风险要提前的告诉新人，然后又帮他出了另外一个主意啊，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仪式场地的问题啊，然后还有预算的把控，然后还有供应商的管理，因为一场婚礼少则我们也要对接10个供应商做，十个左右的供应商，对，如果这些事情都让新人去做，其实是非常繁琐 的。 对，我们要告诉这些供应商，我们这场婚礼的标准在哪里，新人在乎什么，重点是什么，包括这个时间呀、什么时候进场啊，都是我们这边来，对，都是我们来把控。然后最后一项就执行，就现场的时候，大总管，然后场务、总导演、调度、督导， 像一场大型的晚会一样。 对，像我刚想说，像一场晚会一样。 对，这些也都是我们要来做的事情。 确实很有趣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年轻人啊来找这样的婚礼策划师，我挺好奇有一点啊，就是有没有真的就是找到你们，我就要来一场中式婚礼 啊？有的，有的，而且我觉得喜欢中式婚礼的新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那年轻人喜欢的中式婚礼会和我们之前见到的可能10年前、20年前这样的酒席式的纯酒席的婚礼有区别吗？ 会有一些区别。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中式婚礼，因为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绵延，其实在这个中间每一个朝代和每一个少数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的婚礼习俗。那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龙凤褂，那个龙凤褂呀，然后 对， 然后大的那个八抬大轿呀，其实都是汉式婚礼， 对汉式的， 对，然后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新人他们办婚礼呢，他们是希望在传统的中式婚礼里面调取几个元素运用在自己的婚礼中，因为中式婚礼其实环节会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他们希望有调取几个重要的环节元素，然后运用到婚礼中，然后在布置上呢，很多新人也会希望是新中式风格，什么叫新中式呢？就是它有中式的元素，但是它的设计呈现上呢，又是具有这种艺术化或者是这个减法，做一些减法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呈现，然后可以举个例子，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桌号牌，为什么是20？你看，这也是另外一场的桌号牌，因为我们店在那个工人体育场21看台嘛，所以我们就把所有每场婚礼的21号桌号牌都 拿回来了， 对，都会拿回来。其实这一场婚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玉兰花，然后它整个这个设计风格，还有桌号牌郎才女貌，其实这些都是中式的一些元素。然后，但是呢，它这个里面的 logo， 它又是一个西式的 logo， 是一个城堡哈， 对，是一个城堡。其实就是将一些中式的元素，然后以现代的这种设计手法去进行一个呈现，它又有中式感，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大红大绿让人觉得很躁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这是拿过来的中式，这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婚礼，即便新人他们在婚礼现场会穿的是白色的婚纱，他也会在早上接亲的时候穿秀和服， 对， 龙凤褂，有一个中式的一个这样子接亲的一个环节， 是的， 所以这就是 红盖头， 对，他们多数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然后红盖头，然后有这个秤杆， 对， 然后新郎会去挑这个红盖头，秤杆的意思其实就是称心如意。对，所以其实中式很多环节它有着很多的这个寓意在里面，老祖宗赋予它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这种美好的一些祝福， 是的， 我觉得掀盖头这个环节是很有趣的， 是的，而且他刚拿来这个就是道具啊，就是刚到直播间开始往出掏这个道具的时候，怎么掏出一个魔杖来，这是一个哈利波特主题的婚礼，发现是秤杆哈， 其实这些都是仪式感，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两位有没有去拍过这个婚纱照？ 没有。 拍婚纱照的时候，当你穿上那个婚纱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跟婚礼就已经有了这种婚礼的感觉。 我上高中的时候。替就是一个朋友的公司做过一次婚纱的走秀，就我这个身高还走秀， 172呢， 没有，然后就是会那个 穿也是穿着那个白色的婚纱，然后然后有化妆啊，有造型，然后找了一个我同学搭档，然后跟我一起走，然后除了我俩之外，其他的全都是马上要结婚的这些情侣们，然后就我们俩是这个朋友的关系，然后走到那个T 台上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感觉好像台下看台下面的这些人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好像你自己就要结婚了这种感觉。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办婚礼，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仪式感的重要性。 这也就是婚礼的意义吧。 对，是的，因为当我们就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新人，有些新人他们可能结婚都已经三四年了，就一直没有办婚礼，双方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觉得哎办不办都可以，但是可能因为家庭的父母长辈的原因一定要办这个婚礼，然后就会感觉到婚礼前他们就说，哎呀，婚礼无所谓了，静雯你就策划就行了，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其实主要就给父母亲一个交代。然后但是呢，到了婚礼现场会发现，当父亲领着新娘出场的时候，新娘还是会潸然泪下，当他们俩交换誓言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感动，然后就突然间就会觉得婚礼结束以后他们两个人都在发光，他们的爱情好像又被保鲜了一次。 对， 这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之前你们俩成为夫妻，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见证，但是当有了亲朋好友的见证的时候，在那一刻你是告诉所有人，我今天跟之前的日子已经不一样了。 对， 我要履行我的职责，我要进入到一段美好的一个婚姻中， 我要建立我属于我自己的家庭了。 对， 这是婚礼带给我们的新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的一点。那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一生独一，然后也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 每到阳春的三月，你穿着随风起舞的花布裙子，与美的定义我只是想用你的名字来造句来写词，告诉你这世上无二的事，讲你是我独一的故事。 一尘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一知己，一点一点一滴一分情，想用你的名字来造句来写词，告诉你这世上无二的事，讲你是我独一的故事。一尘烟雨 皂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

前夜的一个 双方不能见面， 对，双方不能见面，然后可能还需要有就家里面的童子要压床， 对 对，然后要 有是 有 的，是有的，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好命婆。什么叫好命婆呢？就是有儿有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就是生活特别幸福的这样子的。 北京的老话叫全会人， 对，是好命婆，然后要给新娘晚上要梳头发，这些其实也是传统的中式婚礼会有的一些环节，但是地域不同，可能它的习俗也会不同。然后早上起来呢，就是新娘就开始梳妆打扮，然后呢，新郎呢就是会从自己家，然后带着这个就是八抬大轿，然后骑着马，然后锣鼓唢呐，一路欢笑，对，这样子去新娘家去接亲，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像我们传统所知道的跨火盆、卖马鞍，那当然这些都是很有寓意的。新娘比方说跨火盆过去，是为了将过去路一路上不好东西要烧掉，也是希望以后的日子可以 红 红 火 火对。然后卖马鞍呢，就是希望以后的生活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包括新郎呢还会射箭，下了轿以后他会射箭，射三个箭，朝天朝地向远方，其实也都是有一些寓意在里面的。然后传统的这个就是在老就是老一代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把新娘直接带到新郎家，见父母拜高堂，之后其实这个婚礼就算是结束了，他们就进洞房了， 对，是客人们在这吃， 对。然后但是在现在呢，我们这不是有酒席吗，所以在新式婚礼里面呢，大家会把比方说跨火盆、卖马鞍，然后这些环节全部都放到宴会厅里面进行，当着大家的面儿来进行这些环节。然后像比方说我们喝那个合卺酒，合卺酒呢就是一个葫芦切两半儿，每一半儿呢就是刚好就像一个勺子一样，然后把这里面呢倒上酒，新人呢这样子喝交杯酒，这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交杯酒，对，因为葫芦里面可能有苦味，然后酒又有它的自身的味道，其实以后大概意思就是以后这个酸甜苦辣都要相濡以沫，对。然后但是这些环节其实在传统老理里面呢，他们是在洞房里面两个人来进行的，但现在这些环节也都是搬到了舞台上面。 其实在我们很多古装剧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新娘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完的，拜完天地、拜高堂、拜完父母之后就一入洞房， 对， 入洞房之后就是新娘自己在那儿坐着，对，坐着，然后一直等着新郎这个招待完酒席回来再掀盖头，然后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个。然后我们看我们平台上有网友说，感觉又回到了自己婚礼的当天了， 哇。 其实婚礼的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聊婚礼策划就是想跟大家就是没结婚的朋友们，然后来撺掇撺掇你们有这个结婚的想法， 一定要有一个婚礼的一个梦想， 对对对，然后结了婚的朋友们让你们回味回味，不行咱们再重新办一个 对，可以有纪念日，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其实比较快，我们其实很容易忘却一个时间段的记忆， 是的， 对，就是像比方说我们很多新人他可能在婚礼上的时候特别感动特别难忘，然后我们四五年再相见的时候他见到我他才会觉得，哎呀静雯我见到你我好像又回到了婚礼当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可能之后马上有了宝宝，然后生活又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以后，他会忘却那个时候那种状态 那种感动。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人他们也会比方说办个宝宝宴呀，然后办一个结婚纪念日啊，然后去重温那一段一个时光的一个那种体验度。当然也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家也越来越看重跟亲朋之间的互动，可能平时特别忙也很少有聚会，那通过这些以不同的仪式感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这种时光的分享。 其实刚才说到有这个宝宝宴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说我们家那边就是属于这种礼节比较多的，你看小的时候从宝宝 是内蒙吗？ 对，内蒙，我俩都是内蒙 是的， 真的。 从宝宝刚出生百岁的时候，就是一百天的时候要办一个百岁宴，一周岁的时候要办一个周岁宴，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要办一个园所的生日宴会，然后到了结婚的前一天是这个宵夜酒席，然后结婚第二天就是正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直轮回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的说法有很多， 对，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12岁 早上要吃糕， 对，在12岁生日宴的时候 吃面所， 对，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面圈，你知道，是馒头 踩馒头组成的圈，要在吃之前还要套在我脖子上一下， 然后还要掰开 照片吗？ 就开就是一个这种面意的一个圆的，然后要掰开，然后什么、什么一开怎么长命百岁， 对对对， 二开怎么，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在婚礼当天早晨睡吃糕，油炸的那个糕， 节节高升， 然后还有这个吃汤， 对、 吃面， 然后还要在这个饺子吃饺子， 嗯， 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来接亲的时候要吃饺子，饺子里面包着各种各样的馅儿， 是的， 就是就是。就比如说有辣的，有苦的、有酸的，其实也就是说酸甜苦辣，你以后你们两个的日子要自己过，然后要互相珍惜对方，我觉得这是婚礼上面一些礼节的一些意义。 所以说不论是我们说的内蒙的，还是说刚才说的南方的一些啊，以及我们现在的现代的很多中式婚礼的这个，无论是从古到今吧，是用各种各样的仪式，其实都是包含了对这对新人的祝福，也是或者说对这对新人的嘱托。 是的， 是的。 刚才说到了这个传统婚礼，新中式婚礼和传统婚礼它有一点点区别，那具体最大的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的？ 最大的表现其实是在于它视觉的呈现上面，因为传统的中式婚礼我们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红色的纱幔、大红的喜字，然后对，然后大灯笼、然后 对 就这样布置。但新中式婚礼的在设计上，它可能会用一些淡雅的这种，比方说淡雅的粉色呀，或者中式的一就是中国国彩色里面的一些这种颜色，什么靛蓝呀、然后什么赤白呀，就是这种颜色来做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第二是在流程上，其实它是结合了一些西式的环节，就比方说新娘出场，那不是新郎 八抬大轿， 对，八抬大轿，然后拎着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团花，这样子牵着这种新娘出场，那可能还是父亲会带着女儿出场进行交手。然后我们做过的几场新中式婚礼，其实新娘在服装上也做了很大的改良，它并不是传统的龙凤褂，它会用比方说白色的这个婚纱的面料，但是款式又是中式的款式来进行设计，然后包括可能新郎的这个中山装或者中式的这个服装上面，就是西式的这个服装的款式上面会有中式的龙凤的刺绣，做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改良 结合。 对，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新中式婚礼更像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它具有中式的这种我们血脉中间对于仪式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些认同的一些元素，然后又有着西式婚礼里面一些简洁和经典的环节。 我们有网友说追求完美的静文老师，我们爱你。我觉得就是 我也爱你们， 可能是以前的一些新人的一些朋友们。 对，我感觉静文办了这么多场婚礼啊，收集了网罗一大批粉丝。 对，就每办一场就是一对新人的粉丝。 对，其实我们新人的粉丝，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给到我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一直都在相信美好的存在。然后每对新人的爱情故事，其实都让我相信一个人的存在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在等待。对，一直还有着很浪漫很天真的这样子的一颗心在心中。 我觉得这就是没就是你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对， 就你见的美好的东西多了，你自己内心美好的想法也会多。 对对，我的好多朋友都说我好像生活在这个社会之外。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看你策划了这么多场婚礼，然后有那么多的想法，但是以后还会有不断的这么多的这个新人想要找你来策划婚礼，那你会不会有这个比如说创意匮乏的时候，就哎呦我就想不出来到底要怎么做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 对，会有，因为我也是人。 对， 我也有情绪起伏的时候，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所以其实我现在更仰赖于我的团队。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一个人，最后我会发现其实越是美好的事物，它其实越是需要很多人幕后的付出。所以呢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我的团队在，大家每一个小伙伴都会有自己的这个侧重点，然后每 一个人都会在头脑风暴的时候献计献策、 嗯、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创意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新人、 嗯嗯、 如果只是依赖一个人的话，确实是很难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像我和我们的团队，我们也会在生活中间去捕捉很多的元素、 嗯、 就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转商场，可能女生转商场我们去看更多的看产品、 嗯、 但我们转商场我们会看橱窗的设计、 嗯、 然后会看它这个里面的内饰的装修是什么风格、 嗯、 然后去餐厅我们也会看，哎，这个餐厅的这个灯光是怎么布点的、 嗯、 它是怎么营造出来这种氛围的、 嗯、 然后我们也会去看很多的这种艺术展呀、 嗯、 然后从中间去吸取一些元素，包括一些八卦新闻、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这种流行趋势、 嗯、 对，我们都会持续的这种关注， 嗯，包括其实也会去关注一些别人做的婚礼的一些、状态 是 什么样子 的， 是的， 对对对对，嗯， 确实博众家之长， 对、 还是很用心的、 嗯、 这个让我想起，我觉得很像一个电影的导演或者编剧， 嗯， 在初期所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我其实内心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当个编剧，把婚礼，把我这几十年经历过的婚礼一定要以一个影视剧的形式要呈现出来，因为有太多的感动、 嗯、 然后也会有这个人间烟火中的很多的这种细碎的无奈、 嗯、 其实在我们策划婚礼的过程中间都能体会到。 是的，因为说实话婚礼是可以说是浪漫的顶峰、 嗯、 但是生活呢永远是更多时候是可能是 平 凡而真实 的甚至是有的时候是繁琐的， 对、嗯、琐碎的繁杂的， 对，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真的是结合了我们浪漫和真实的这个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时刻， 对对，所以我们也有的时候在跟客人在策划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表达，就是其实婚礼只是他婚姻真正开始的一个起点，日后的这个婚姻的过程中间不一定每天都跟婚礼一样这么美好这么浪漫，天天充满祝福， 对， 然后彼此相互天天都能够认真的去听对方说， 对，我深情默默的看着你的眼睛 对对对 对， 婚姻只是一个开始，婚礼只是一个开始、 嗯、 婚姻其实更需要经营， 嗯， 是的，是漫长的，而且是每一天都需要用心的、啊、 对， 这就是我们我觉得就是常说的烟火气嘛， 对， 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事儿、 嗯， 都是我们烟火气，然后有了烟火气、 嗯、 这个人才能更加的生动， 嗯， 然后我看我们网友说，静文加油，以后可以让国外的友人也走咱们中国风的婚礼仪式 一定，这其实也是我内心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夙愿。 嗯， 可能我现在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中国的婚礼策划师、 嗯， 我做了十多年的婚礼仪式，多数都是西式的婚礼。 嗯嗯，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推介二线的时候，我可以把中国56个民族的婚礼全部都做一个集锦的收藏， 嗯， 然后把它整理成册，可以传播出去， 嗯，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这个国际友人可以看到中国的婚礼、 嗯、 它的这个深邃的内涵以及它的美，它的艺术层面上面的一些造诣， 嗯， 是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式婚礼，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大红马褂大秀和服、 嗯、 这个鲜红盖头这种的这个跨火盆跨马鞍这种这是应该是汉式的这个传统汉式的这个婚礼仪式形式，其实我们中国56个民族有不一样的民族的结婚仪式， 从他们的服饰， 对， 然后他们的习俗、 嗯、 甚至音乐， 对， 然后美食，其实都有很多不同民族有它的民族的沉淀在里面、 嗯、 但是因为真的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婚礼的这个发展速度太快了、 嗯、 瞬间就到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局面， 嗯嗯， 所以很多传统的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的发掘出来， 是 可能我觉得是身为婚礼策划师我的一个职责和义务、嗯、 对，其实我们现在在网上也会经常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小村庄里面的结婚的、 嗯、 用这种特别传统的方式来迎娶 娶新娘的这种形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这个还保留着这么这个传统的方式，会觉得很好。 对对对，他们会唱，他们会对歌， 对， 他们会跳舞，他们是另外一种的快乐。 对， 对，我最近就看到一条新闻啊，说现在出国旅游啊，你往印度这个方向走，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就叫婚礼游。就是什么呢？你给旅行社交这个钱，然后他带你去参加当地人的一场婚宴。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印度人的婚宴也是比咱们中国人阵仗还大，就是真的是 他们要三天三夜。 对，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我当时也想，你没事干去参加人婚礼去干什么呀？后来发现呢，就是我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啊，就是一场婚礼，尤其是这样的比较有传统文化的婚礼，它其实包含了当地的民俗、语言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服装的艺术、美食的艺术等等。其实一场真正的传统的婚礼是一个集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社会文化集大成的一个精华所在，所以说我相信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当这个人们以一个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所谓的中式和西式的婚礼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发现啊，用一次中式的婚礼去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其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所在。 是的，是的，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是，就我发现的一个现象哈。其实不论我们的新人他婚礼现场穿白色婚纱，还是甚至网上的红黑色婚纱，其实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对红色 还是 有着情绪上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联系。 是的， 对，所以我们很多新娘都会要求她在早上接亲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红色的龙凤褂，或者她有一件红色的礼服。 是的， 因为当那个红色出现的时候，那个 喜庆 感和愉悦感是我们没法去拒绝的。因为这是埋在于我们的这个 血 液中 的。对， 是的。 期待静文策划一次少数民族的婚礼。这位网友叫做西藏阿菊策划一次西藏风格的婚礼。 哎，那记得在节目之后赶紧联系啊。 哎，对，那静文有没有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就你刚才提到的说你想把56个民族的这个婚礼形式全都收藏在册啊，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某一个民族的这个结婚的风格？ 其实我现在实话讲，我对藏族的婚礼还是现在很期待，很想去做一场这种藏族的婚礼，因为其实藏族的婚礼里面它也有一些信仰在里面。是我很想去尝试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式的婚礼它其实也是源自于信仰，只是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个仪式感，但其实它是有宗教背景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中式的婚礼里面，这个宗教信仰的元素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我们有网友说了，56个民族，56个仪式，感觉这个话真的是庞大。是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对， 那刚才也有说到了，说每一场婚礼都就是精心策划，那见证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候，见证了这么多感动的时候，难免会有比如说有一样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可能这个新人的誓词也许有那么几句是相同的，你会不会有这个不那么感动的时候？出戏的时候不那么感动的时候。 我一直都很入戏所以我觉得我肯定当不了演员。我直到现在婚礼现场我还会被新人的誓言，或者是他们父母亲的一些寄语，或者他们朋友给他们的惊喜，在舞台一侧感动的泪流满面。这个是我控制不了的。 对， 因为每一对新人就像我们见面说你好，但其实同样的两个字，可能不同的人他在表达出来给到我们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即便是誓言中间就父亲去交手的时候会说啊，希望你要照顾好我的女儿，但可能不同的父亲不同的新人他们在表达去呈现这一句话的时候也会给我不同的这种触动。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婚礼真正的意义，就是他会同样的形式，他会让不同的新人在这个当下他可以去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感动。 是的，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哈。 嗯，这是我觉得婚礼带给我们的意义和我们所意识到的这些东西。印象当中那么多深刻的婚礼，那么多美好的故事，都会留在我们最深的记忆当中。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婚礼当中会出现，就是伴手礼这个东西。 对，是。 越来越多的人会准备伴手礼给来宾。那静雯那边的那个盒子， 对，这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就是其实中因为我之前在国外调研过国外的婚礼市场嘛，因为他们可能有着非常长的时间市场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分工特别细化。其实在婚礼前三年的中国的婚礼市场还没有专门做伴手礼的这样子的一些细分市场，但现在都有了。像这个就是一个回礼盒，然后它设计成像一本书叫 Love Story， 对，爱情之书，然后上面会刻上新人的婚礼的 时间， 对对，然后打开之后呢，这个三个这个槽里面其实就可以放，比方说这块可能是一瓶小的这个柠檬水，这可能是个蜂蜜，这可能是个糖盒，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回礼呢就完全演变成了一个很有寓意的一个这种形式，然后送给来宾。然后像现在也不是婚礼的回礼都只送这个糖了 ， 还有送这种巧克力，然后也是很精美的这种包装。 我觉得这也是把我们这个一些故事，一些美好的瞬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做婚礼策划师做了这么多年，也见证了这么多的美好的爱情故事，见证了这么多的浪漫的时刻，有没有说你就是对于以后可能将要结婚的这些新人们的希冀吧，他对他们的期望， 认真挺好 做笔记。 我觉得是这样，在爱情和婚姻的路上我也是一个践行者，就我也是一个学习者，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太深奥了。我能策划好一场婚礼未必我可以告诉大家如何经营好一段婚姻和爱情。对，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沟通。就是不论是你在婚礼的筹备跟策划师的沟通中，还是跟这个就是另一半的沟通中，其实这个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和很好的表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新人在事后的婚姻的过程中间，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这个婚姻危机的时刻，怎么去解决其实就是在于坦诚的沟通。 这是我们的这个浪漫的梦想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是的， 那今天呢聊了非常多非常浪漫的故事，让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人蠢蠢欲动 期待着你们的婚礼， 也期待着，我觉得其实没结婚的这些小伙伴们就是期待自己有一场非常难忘的完美的婚礼，这也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嘛。今天呢非常感谢静雯能够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之前做过的非常好的婚礼的一些样本，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素材啊，然后也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其实婚礼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不是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是的， 就是喜欢这个浪漫啊、爱美的一些人都会想要的一个东西。 没错，我觉得确实说婚礼啊不是什么硬指标，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它的功效所在。 是的，那再次感谢静雯来到我们现场啊，然后希望这个还没结婚的小伙伴们赶紧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另一半，已经结婚的小伙伴们呢要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家庭，保护好你们的爱情，用沟通来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往后的余生能和你的另一半走得更加美满。今天节目这样，拜拜 拜拜， 再见。